第九集。 及时止损吧，孟昭对自己说。他的手摸上后腰的那把枪，他把枪卸下来，手指缓缓地摩挲着枪身。 不管怎么样，这案子我都会继续查下去，一直到挖出真相为止。 陆时辰没有说话。孟昭看着那把枪沉默片刻之后说， 如果你真的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对周衍他们的谋害，我一定不会留情，亲手将你送进监狱，甚至是刑场。不过无论是不是出于主观意愿，你都救过我一命，我欠你一命，这是事实。所以在那之后，我会选择自杀来还你这条命。 孟昭说完又抽出了一张纸巾，把枪放在了垫有纸巾的手掌上，抬手将那把包有纸巾的手枪送到了陆时琛的面前。 当然你还有第二种选择，如果你不希望我继续查下去，那我欠你的债现在就可以还。这支枪装有消声器，周围没有监控，你也不会留下指纹。在那之后，你有充足的时间回到美国。 孟昭说完维持着这个姿势，等着陆时琛做出选择。几秒钟之后，陆时琛缓缓抬起手接过了这把手枪。孟昭闭上了眼睛，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死亡可能就是一种解脱。虽然还留有一些遗憾，但似乎也没什么可后悔的了。几秒过后，没有任何的声响。 陆时琛在犹豫吗？ 突然，孟昭感受到几根冰凉的手指握住自己的手腕，把他的手抬起来，然后冰凉的枪管触碰到自己的掌心。陆时琛把那把枪还给了他。陆时琛叹了一口气， 到此为止吧，孟昭。 到此为止。 孟昭的心里很清楚这句话的含义。 这不仅意味着陆时琛不希望我继续追查这件事，还意味着…… 孟昭缓缓地睁开眼睛，喉结上下滚了滚。 所有的这一切都到此为止，对吗？ 陆时琛没说话。 行吧，到此为止吧。 孟昭点了点头，收起那把枪，然后他走下车，背对着陆时琛关上车门，缓缓地朝远处走去。陆时琛点亮了车灯，再一次看着这个熟悉的身影与自己渐行渐远。 暗潮汹涌，维护你周全，背对发烫的曲线，只等待那一天。 凌晨3:30，寂静的卧室里响起一声长长的叹息。孟昭睁开眼，看向黑黢黢的天花板，从11点上床躺下几个小时了，依旧毫无困意，胸口处那种酸涩随着心脏的跳动顺着血液流经全身，那酸涩感像带有极强烈的腐蚀性，让他难受的辗转反侧，无法平静的躺下来，非得不停地寻找一个能让自己舒服一点的姿势，但是没找到。无论是侧卧还是平躺，那种难受的感觉都丝毫没有减轻。孟昭从床上坐起来，按亮了床头的台灯，他下了床，走到自己的书桌前，拉开几个抽屉翻找了一遍，终于在最下面一层找到了一包还剩下几根的烟。孟昭抽了一根出来，拿起打火机点燃，对着窗外的夜色一口一口地抽起来。这烟是孟昭2年前戒烟之前买的，应该已经变质了，抽起来味道有点古怪，既潮又涩，还有点苦。 事情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明明一开始陆时珍身上是背有犯罪嫌疑的，明明搜查疗养院时我还在怀疑陆时珍的动机，明明那场车祸后我已经知道了陆时珍患有情感障碍的事实，明明在后来查案的过程中我也觉察到了陆时珍的不对劲，明明在相处过程中我也因为陆时珍不同常人的反应而怀疑过我们之间的关系。 似乎每一步他都有让自己清醒过来及时止损的可能，但他还是任由自己一点一点地陷了进去。 你还是那个不错过任何蛛丝马迹，对一切都保持怀疑的孟昭吗？你怎么会像一个春心萌动的毛头小子一样，以为自己会是特殊的那一个？你真是有点荒唐。现在接受也好，接下来不被情感左右，可以足够理智清醒地查清案件真相。查案，查案，查案。 孟昭呼出了一口烟，他原本以为自己的人生只有查案这一件事就足够了，但是陆时琛的出现忽然让他意识到，只有查案和工作的人生其实还是挺枯燥的。追捕吴佳怡的那天晚上，看着一旁陪自己加班的陆时琛，孟昭还以为往后每一个加班的夜晚都会变得有趣一些。几根烟抽完，外面的天色逐渐的亮了，孟昭呼出最后一口烟，然后拿起烟灰缸，把烟灰全部都倒到了垃圾桶里。 孟昭，案子还未查明真相，不能让自己一味沉浸在情绪里，这会干扰到查案的理智和判断力。 孟昭直起身走到卫生间，用凉水洗了一把脸，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出门去了市局。今天出门早了点，还不到7:30，孟昭就到市局了。他又察觉到了那道来自玉湖湾的目光，这目光让他有些烦躁，让他出门前整理好的情绪又起了褶皱。 接近我的目的不是已经达到了吗？吴佳怡不是已经死了吗？为什么还要看过来？到底还想做什么？ 这时他听到了周奇阳的声音。 哎，赵哥。 周奇阳手里拎着一袋小笼包小跑过来。 今天这么早就过来了？ 哦。 孟昭的注意力从那道目光转移开来。 你怎么也这么早？ 我一直这么早啊，来晚了那家小笼包就要卖没了。哎，你吃过没？ 可好吃了。赵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啊，没事。 没事你怎么心事重重的？看起来休息的也不太好。 被案子愁的呗。 哎呀，破案重要，身体更重要呀。你要是身体垮了，那这案子更推进不下去了。哎，对了，陆顾问呢？怎么最近都没见他？ 他忙。 哎，赵哥，你是不是跟陆顾问闹什么矛盾了？你前几天不是都往玉湖湾住来着，今天怎么没从那边过来？ 话还没说完呢，一声脆响，周奇阳的脑门上挨了一记暴力。周奇阳捂着脑门倒吸了一口凉气，一个疼字刚说出口，眼见着孟昭屈起手指又要往自己脑门上来一下，周奇阳赶紧躲到了一旁。 案子破了吗？啊，思路捋清了吗？这么早来市局不是为了破案，是为了买包子，真是出息啊。不把视线放在案件线索上，关心我住哪干什么？什么案子都等陆顾问提供线索，市局找你们过来是为了让你们吃包子啊。啊， 一楼多是行政科室，路过的工作人员都放缓了脚步，看向发脾气的孟昭。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